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联播。 一场外国传教士与红军长征先遣队的意外相遇，开启了一个所谓帝国主义分子在红军中的18个月俘虏生活，一段随着红二六军团在湘鄂黔川滇转战的艰苦岁月。他的中文名字叫伯父李，他为萧克翻译了至关重要的贵州地图，为贺龙的女儿编织毛衣，还目睹了红军战士的战斗、学习、打土豪。伯父李亲历了红二六军团的长征，他是第一个向西方详细报道红军长征的外国人，比斯诺和他的西行漫记还早一年。伯父李从对红军的不理解到理解，从对自由的渴望到对长征岁月的无比怀念。究竟是什么让他产生如此巨大的改变？又是什么让他对中国时时挂怀？50年后，当80多岁的伯父李与70多岁的萧克将军奇迹般地取得了联系，又会谱写一曲怎样的红色友谊之歌？纪实文学联播节目继续为您播出纪实文学《跟随红军长征的日子》，一个外国传教士所亲历的长征，作者彭苏，演播李刚。 1931年6月，34岁的伯父李和37岁的 Lucy 在贵州省城贵阳的一座小教堂内举行了中西合璧的婚礼。婚后，两个人同在镇远教会传教。他们有着同一国籍，更重要的是，他们有着共同的信仰。他们的同情心和爱心在当地的中国教徒中有着很好的声誉。一路上，两人兴致勃勃地谈起了此次到贵州西部的黔西县参加贵州教会负责人在那里组织的宗教活动。在那里，夫妻俩再一次聆听了相距黔西不远的威宁县传教士百格里的事迹。百格里是英国寻道公会的牧师、传教士，23岁时远渡重洋来到中国。他在贵阳西部乌蒙山区的一个叫做石门坎的苗人地区传播基督教教义。在20多年中，在这一上千年来饱受压迫、以结绳刻木、刀耕火种为生的原始大花苗地区，他先后创办了教堂、医院、麻风病院、织布厂、学校等机构，建立了足球场、游泳池等，使这一地区70%的苗民信奉了基督教。他还为苗民创造了文字，在苗民中扫除了文盲，甚至培养出了一批苗族知识分子。1915年秋，他不幸感染了传染病，逝世于石门坎，年仅51岁。1000多名苗民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后来，许多苗民信徒去世以后，都葬在他的墓地周围，日夜陪伴着这位不远万里来到他们中间的外国传教士。伯父李不止第一次听到百格里感人的事迹，早在他最初到贵州之时，他就听说过了百格里的事迹，不过当时却是很粗略的。这一次的黔西之行，他详细了解了百格里的事迹，特别是百格里20多年如一日，在如此贫穷落后的山区传播教义的同时，也把先进的西方文化引进了大花苗地区。你在想什么呢？ 我在想百格里的事儿呢。 Lucy 感慨地说， 是呀，他是一位真正传播福音的圣徒呢。 伯父李感慨地说， 以前我自认为自己的工作也算是做得不错了，我遵照主的旨意，全心全意地在中国贵州这样的落后地区传播教义，为当地的民众看病、传播文化， 也多次受到当地负责人的表扬，但是与百格里相比，自己还差得很远啊。露西安慰他说，你也不必如此，传播教育的方法和效果各有不同嘛。但是我要提醒你啊，你是一个追求尽善尽美的人，和那些在中国沿海地区和城市的同行们相比，我们在贵州这样贫穷落后的地方传教，困难实在是太大了。我们是传教士啊，我们在物质生活上并不富有，对自己要求也很低，只是追求精神上的享受嘛。像我们这样的人，是不会有什么人找我们的麻烦的。再说了，我们也不用担心什么。露西哪能不知道丈夫的性格，她见伯父里如此固执，只是叹了口气道，你呀，是一个单纯的人，我是提醒你。伯父里再次打断妻子的话，并安慰她说，你放心吧，我还是那句话，我们一定会达到目的的。 红色历史作品贵在真实，跟随红军长征的日子，用真实的口吻记录了传教士伯父里跟随红军长征的生活，通过传教士的视角向读者刻画了一群有血有肉、有胆有识、有勇有谋的红军英雄们。跟随红军长征的日子，纪实文学联播节目正在为您播出。 时间到了中午，一行人草草吃了点干粮，在路边稍事休息后又继续前行了。远处出现了一片独特的山地，只见一座座如同馒头般圆圆的小山头兀立在一大片平整的田地间，构成了一幅独特的画面。在一座较大的山脚下，可见一处偌大的村落，村落中的房屋多是用条石修筑而成，院墙、木桌无不是用石块修成，就连屋顶的瓦竟然是用极薄的石片制成的。村边还有一座高高的石碉堡，像是卫士一样忠诚地守护着村子。放眼望去，整个村庄错落有致，别具一番风情。离他们约百米的小村边，有上百名村民围在一起游乐，铿锵的鼓乐声和他们独特的服装吸引了伯父里夫妇。那些男人们的服饰以短对襟为主，右上胸前和两个下摆各有一个口袋，对襟短衣大多是青色或蓝色，头包青布头帕或毛线头帕，腰系青布腰带，所穿的裤子裤腰和裤脚十分宽大。而那些妇女则身着青色、蓝色或白色的大襟大袖长袍，系着丝头腰带，后面吊着长长的丝绦，袖口、衣襟处镶嵌着美丽的花边，长发挽髻，套上马尾编织的发网，插上银质和玉石发簪，手腕上戴着银手镯，耳吊银质玉石耳坠，脚上穿着尖头平底绣花布鞋，额上扎着一条白布带。他们的装束与伯父里夫妇在贵州其他地方见到的乡民大不相同。一位脚夫见伯父里夫妇一脸惊讶，于是对他们说，他们是屯堡人，就是几百年前从江南迁来的汉人。脚夫的话使伯父里夫妇更为惊奇了，伯父里还想问他，却听到一阵悠长的歌声从那边传了过来，调北征南到黔中，一晃就是数百年，年年怀念家乡地，不知何年再回还。真是好听啊，伯父里感叹道，只是听不懂他们到底在唱什么。脚夫向伯父里夫妇细细解说过歌词内容后，见他们俩仍是一脸茫然，于是便对他们说，听我们老人说啊，他们是明朝皇帝派到我们这儿来的。 明朝皇帝？ 是的，明朝皇帝。脚夫缓缓地向伯父里说道。 那还是明洪武初年，元朝势力仍然盘踞在云南。明朝朱皇帝派了30万大军调北征南，平定云南和贵州一带的反明势力。战事结束以后啊，为了防止云南贵州反明之火复燃，这朱皇帝啊决定实行征剿和安抚相结合的策略，除了设官和驻扎重兵以外，还推行屯田制度，从中原、湖广、江南等省强行征调了大批的农民、工匠、义夫、商贾，还有宦官来到我们这一带，发给他们农具、耕牛、种子、田地，就在贵州的安顺一带聚族而居，和驻屯军一起形成了独特的汉人居住区。像什么军屯军堡、民屯民堡、商屯商堡，现在这些屯堡人啊，实际上就是当年明屯军的后裔。几百年过去了，这些当年屯边的明人后裔依然保持着几百年前江南一带的民俗风情和他们的穿着打扮。听脚夫这一说，伯父李夫妇这才恍然大悟。几个人正说着，一群额上戴着简练夸张的木雕面具，身着长衫，背插小旗，腰系战裙，手持木质短刀长枪的村民们，在一阵紧锣密鼓的响声中依次出场。他们来到空场中央，一边跳着，一边用一种古怪的声调开始唱起伯父里一句也听不懂的唱词了。脚夫见伯父里一副陶醉的样子，于是便对他说，牧师既然这么喜欢，我们不如上前去看一看。伯父里看看天色还早，于是对大家说，走，我们也去看看热闹。一行人加快了脚步，朝着村子那边走了过去。 作者彭苏对红色历史有着深入的研究，创作了大量红色文学作品。跟随红军长征的日子，就是在积累了大量有关红军长征的素材的基础上创作的。彭苏忠于事实，详细描述了红军长征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为大家展现了一个真实的红军长征故事。纪实文学联播节目正在为您播出纪实文学《跟随红军长征的日子》。 就在伯父李和妻子一行人离开安顺的时候，距贵阳南郊约30公里的青岩古镇上，突然出现了一群荷枪实弹的军人。走在前面的是一位40来岁、身材魁梧、长着一脸络腮胡子的军人，他就是国民政府贵州省主席王家烈。走在他身边的是专程从广西和湖南飞来贵阳的广西军阀白崇禧的特使刘副官，湖南军阀何健的代表李师长，他们是专程来贵阳与王家烈共同商讨围剿红六军团事宜的。一条4-5米宽的青石板铺成的小街，弯弯曲曲地向前延伸着，街两旁可见众多弯曲狭长的小巷。小街两旁古老的店铺前，那些石柜台和木柜台，精雕细刻的门窗，还有石方上倒立的石狮，使人有一种强烈的时光倒流之感。一行人在小街上一处人家屋前停了下来，只见这人家当街修建了十分气派的垂花朝门，门罩上仿石结构的精雕细刻立柱和柱础看上去精致异常。在朝门前的地上还铺有大块的青石板，石板上雕刻有蝙蝠、古钱和鲤鱼等图案。临街的木质窗户上透雕着精致的石榴、葫芦，还有倒骑驴子的张果老和如意、牡丹等图案。 少武兄，这石岩镇不愧为你们贵州十大古镇之一呀！瞧这些数百年前的古建筑和寺庙，还有这雕梁画栋的民居，要不是亲身置身于此，真不敢相信这会是民穷地贫著称的贵州啊！ 说话的是广西军阀白崇禧的特使刘副官，他虽是军人出身，但此时一身便装，手中还拿着一把精致的折扇， 看上去还真有几分学者风范。 哎呀，刘副官见笑见笑了，我贵州是全国出名的贫瘠之地，想来刘副官早就听说过讥讽我们贵州的三句名言啊，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 走在王家烈旁边的湖南军阀何健的代表李师长听后大笑起来， 少武兄此言差矣啊，贵州虽穷，但毕竟是一省之地，少武兄雄才大略，又是一省之长，手里握有贵州全省的钱财，加上前军兵强马壮，此番堵截人枭二匪，必定是少武兄大展宏图之机。 李师长此言差矣，在下也就是一山莽夫，我前军长期以来兵械落后，军费不足，战斗力自然不能与你们湘桂两军相比啊。这次剿灭人枭二匪，还望湘桂两军出大力气呀。 李师长笑道，少武兄过谦了，兄弟也是军人，也早听说过少武兄的历史，少武兄要是没这两下子，能当上这贵州省主席吗？ 听见这话，王家烈嘴上不说，内心可是腾起了一股自豪感。王家烈是贵州北部同心县人，幼年时上过高等小学堂，后因家贫辍学，在贵州与四川边境以卑盐为生。21岁那年，王家烈在遵义投入前军。前军的鼻祖叫刘显世，这刘显世是贵州西南部与滇桂两省交界处重镇兴义县人。刘家是兴义第一富户，早在咸丰同治年间，其父刘统之因办团练镇压回民起义，受到清廷的赏识，开缺兴义府太守，成为了黔西南一带的实权人物。战后，刘统之大办新式教育，一时间兴义成了三省边区士子求学的圣地。光绪32年，也就是1906年，刘显世的外甥王伯群由兴义县首批以公费选送日本留学。同一年，贵阳成立贵州通省公立中学，兴义县选派王伯群之弟王文华等13名学生到贵阳参加考试，结果这13人竟然名列全省前13名，名震贵州全省。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后，刘显世和外甥王文华奉命从兴义带民团500进省城贵阳保驾，途中闻同盟会已夺取贵州大权，故通电拥护革命。后刘显世凭手中的军事力量，2年后竟夺得贵州大权，当上了贵州护军使、都督、督军兼省长。1915年12月，袁世凯竟然产生了做皇帝的念头，他接受部下推戴为中华帝国皇帝，并下令改第2年为洪宪元年。袁世凯称帝的消息传出后，全国大哗。云南都督唐希尧和蔡锷、王伯群、李烈钧、熊克武等人在云南通电全国，宣布云南独立，出动10000多人的军队，兵分3路出兵讨袁。执掌贵州大权的刘显世，在王伯群、王文华兄弟的鼓动下，也竖起反袁的大旗。6个团的前军在王文华等的率领下，分2路参加护国战争，为迫袁下台起到了重要作用。1921年，兴义系军阀发生内部动乱，王文华、何应钦等少壮派以清君侧名义推翻刘显世，而王文华随后在上海被刺杀身亡。前军内部发生混乱，经过一系列战争后，兴义系军阀瓦解。新兴义系的几个重要人物，如何应钦、古正伦、朱绍良等，都先后投靠广州国民政府，后来都成为国民党的高级将领。这时，前军中的营长童子人周锡成脱颖而出，在贵州军阀混战中，他自称旅长，并加入国民党，被孙中山委任为四川讨贼军第3师师长。 1926年任贵州军务会办兼第25军军长，其手下有毛光祥、王家烈等大将。1929年春，周锡成在军阀混战中身亡，毛光祥继承贵州大权。1932年2月，王家烈在蒋介石的怂恿下，率军胁迫毛光祥交印让权，王家烈终于当上了第25军军长兼贵州省主席，掌握了贵州大权。 少武兄在想什么呢？ 刘副官一句问话把王家烈从回忆中唤了回来。 王家烈支吾道，在下在想啊，此次如何与桂湘两军配合剿灭人枭两匪。少武兄此言差异啊，前军兵强马壮，又兼在家门口剿匪，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这说到配合，应该是我湘桂两军之责任呐。 一听刘副官这话，王家烈知道他们都在打自己的小算盘。 刘副官这话怎讲啊，湘桂两军的战斗力在全国都是有名的，和湘桂两军相比，我前军的战斗力可是地上与天上之比啊，剿匪大任理应由湘桂两军充当主力。 哎呀，沙武兄真是又谦虚又健忘啊。何健的代表李师长道， 想当年护国战争的时候，前军可是东击湖南，北攻重庆，威风得很啊，那个时候前军队伍里恐怕就有少武兄的身影吧。 听他这么一说，王家烈脑海中立即浮现出当年的情景，那是一段值得贵州人炫耀的历史。他唯恐湘桂两军作弊上官，于是对两人道， 此次剿匪少武遵照蒋委员长的训令，定倾全省之力与匪作战，还望两位看在剿匪大业上，多向白建生和何主席进言，早日率军入黔，共同将人枭两匪剿于贵州山区。 好啊好啊，刘副官和李师长见王家烈口气一变，也就顺水推舟地敷衍着。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纪实文学《跟随红军长征的日子》，一个外国传教士所亲历的长征，作者彭苏，演播李刚，编辑天时张璐。本书已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感谢各位收听，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Oh!